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三，农历9月2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十三五规划建议全文发布，未来五年经济年均增长6.5%以上。 本月上旬平均气温与往年持平，提前供暖可能性小。 供暖补贴机关事业单位按补改明补，按级别直接发放。 北京购买节水器具有望获得补贴，今年换装50000套。 本市10月发生3起幼儿园诺如病毒感染，市疾控中心通报显示，感染高发期病例仍将上升。 国内油价年内第10次下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日报今天在头版全文刊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必须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习近平在说明中介绍，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坚持党的领导列为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作出详细部署。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专列一章具体阐述。其中要求党委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明确反腐不能停步放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稍后播出的新闻大视野将有更详细的报道。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会见了来京参加2022年冬奥会筹备工作研讨会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团专家一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会见。郭金龙说，2022年冬奥会的各项筹备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我们即将组建起冬奥组委，京张高铁建设项目也已启动。我们有信心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并通过冬奥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造福人民群众，留下更多奥林匹克遗产。各位专家在奥林匹克领域经验丰富，希望大家在场馆建设、促进群众性冰雪运动等方面为我们提供更多治理支持。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代表专家表示，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支持北京各项筹备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备工作研讨会3号开幕，国际奥委会及国际残奥会专家与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门、北京市、河北省代表相聚北京，围绕高水平做好2022年冬奥会筹备工作交流研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致辞，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庆伟出席。刘鹏全面介绍了2022年冬奥会愿景和核心理念。王安顺在致辞中说，国际奥委会在北京举行2022年冬奥会筹备工作研讨会，标志着筹办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在举办城市召开筹备工作研讨会，是国际奥委会和筹办城市的成功经验，对于高水平做好冬奥会筹办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过视频致贺词，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夫·杜比致开场词。研讨会为期2天，与会专家和有关部门将就组委会面临的风险和机遇，以及组织与协调原则等重要事项研讨。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昨天检查市政务服务中心筹备工作。他强调，各进驻部门要加强统筹配合，努力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真正把规范、公开、便民、高效的要求落到实处。经过全员、全网、全程、全要素运行测试，市政务服务中心已经具备正式运行条件。 在市住建、文化、国土、规划、发改等部门的服务窗口，王恩顺仔细查看，每到一个窗口，他都会出一道必考题。王恩顺勉励大家，建设市政务服务中心是一项民心工程，希望大家凭着对业务和流程的精通，热情服务，让市民和企业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走。王恩顺还视察了监督检查平台和市网上政务服务大厅建设运行情况，他要求各进驻部门要着眼大局和改革发展需要，加快进驻，要把节俭的要求贯穿到进驻全过程各环节，要结合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真正把规范、公开、便民、高效的要求落到实处。王恩顺叮嘱各进驻部门走到一起，要加强统筹协调，相互配合，提高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北京市政府昨天与国家邮政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邮政行业转型升级。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与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座谈。根据协议，市政府与国家邮政局将围绕政策落地、规划衔接、快递综合运输枢纽建设等十个方面加强合作，全面提升北京邮政行业发展水平。马军胜说，国家邮政局将进一步密切与北京市的合作，努力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首都现代邮政业。王恩顺说，我们将以这次签署合作协议为契机，进一步优化邮政行业发展环境，加快推动邮政行业转型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就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三专题开展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柳继刚、秘书长赵毅围绕严以用权做重点发言，其他党组成员也进行了交流研讨发言。杜德印传达了市委常委会关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下一步深入推进整改落实的精神要求。他说，要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安排，始终把深化学习摆在重要位置，认真准备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着力解决不严不实的突出问题，把专题教育成效体现在促进首都改革发展稳定上。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紧密联系首都发展实际，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实效，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持续推动，力争早日取得突破。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组织部分代表听取了市民政局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报告。市民政局透露，到2020年，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首都模式将基本形成。在市级层面，本市将建设养老服务综合管理中心，加强北京市养老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对开展各项养老服务工作提供大数据支撑。在区级层面，成立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统筹区内养老服务资源，打造成为区域性养老服务平台。在街乡层面，坐实养老照料中心，强化机构养老、居家助老、社区托老、专业支撑、服能实训和信息管理六大功能。在社区层面，大力发展驿站式养老服务网点，结合短期托养、临时入住、老年饭桌等服务，打造老年人家门口的幸福驿站。十三五时期，以让全市老年人有更多获得感为发展目标，前三年为改革试点，后两年为政策推广期，推进养老产业化的发展。到2020年，首都养老幸福工程将初具规模，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首都模式基本形成。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了解到，根据前两轮气象会商结果，十一月上旬本市日平均气温为七摄氏度，比近十年同期 6.5 摄氏度略微偏高。按照规定，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低于5摄氏度才具备提前供暖条件。从目前情况来看，提前供暖的可能性比较小。目前各供热单位已经具备了随时启动供暖的条件。本周市气象局、市市政市容委等相关单位还会举行第三次联合气象会商，如果预测有极端天气，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从这个采暖季开始，北京将针对市级财政补助单位的89万名职工实施供暖费按补改明补，供暖费补贴直接打入工资，而不再以发票报销的形式补贴给职工。根据职工的相应职级，每人每个采暖季补贴金额从1850块钱到3700块钱不等。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临近供暖季，某些网站上求购和转让供暖费发票的帖子层出不穷，有些人攒不齐发票，而不少人将自家报销不了的发票放到网上高价出售。记者致电某发票转让者。 你就给我票面价值1/3的跑腿费就行了。 如果10000多的话，那我得给您3000多的跑腿费。 对。 由于长期以来北京市供暖费补贴采取发票报销的方式，不仅给许多单位职工带来麻烦，也滋生了不法牟利的空间。从本采暖季起，北京开始逐步推行供暖费按补改明补。北京市市政省委供热办副主任南斌介绍说， 对于所有的行政机关和人员经费由财政补助的事业单位的职工，采暖费呢按照相应职级对应的标准，由财政每年在10月底之前一次性发放给职工，单位不再报销或者是直接交纳采暖费了。 根据补贴标准，科员级以下每人每个采暖季补贴1850块钱，正局级每人每个采暖季3700块钱。同一家庭如果多人都在补贴范围之内，可以分别享受补贴，由单位通知个人实施补贴。北京市市政市委副主任李楠告诉记者，企业单位的改革也在探索中。 特别是现在社会企业工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现在重点在国有企业。 今后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工资制度调整，按补改明补将逐步推进。另外，实施改革后，对相关接受补贴人员将加强监督。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了解到，根据北京市优抚、低保和分散供养特困人群集中供热采暖补助暂行办法，从本采暖季开始，具有本市户籍的优抚、低保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在北京有房子或者租房住的，如果是采用集中供暖形式，可以申请集中供暖补助。目前民政部门正在制定实施细则，细则出台以后，相关人员可以带着供热采暖合同等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民政部门申领集中供暖补助凭证，在采暖季结束前将补助凭证交到供热单位，然后交纳超出补助标准的采暖费。具体补助标准是，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每户每个采暖季按照80平米应该交纳的采暖费给予补助，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和分散供养的城乡特困人员，每户每个采暖季按照60平米给予补助。往年北京市对特困群体的供暖费补贴主要是食物，今年起改为直接补贴。 免费换上节水龙头和手持花洒，一年就能给家里省下近100元。今年本市计划换装50000套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主要集中在老旧小区里，目前已经完成80%。未来市民在市场上购买节水器具还有望获得市场补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他这等于一档二档三档的，你看。 魏大妈家住西城区南菜园小区，去年他们家向社区申请免费安装了手持节水花洒，原先的大喷头就不用了。 自己控制的水，你就不像以前我们家这个哗哗那么生流了。 魏大妈家5口人住在一个小两居里，过日子精打细算。她给记者算起节水的账， 3个月就能省5吨水，就合1吨水4块，4瓦时就合20块钱了。而且现在水资源又这么紧缺，咱们也得算计一下。 像魏大妈这样的住户还有很多，去年全市在城六区的12个社区开展换装节水器具试点，花洒和限流器装了30000多个，主要集中在老旧小区里。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所研究员侯杰说，通过测试节水效果明显， 节水效率大概能达到30%到40%以上。这种老旧小区的集体改造啊，大型的院校用水集中，肯定节水效果会更明显。 十三五期间，本市计划每年换装100000套节水生活器具，仅这一项每年预计就能节水61万吨，3年就能省出一个昆明湖。除此之外，市节水中心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车建明介绍说，年底前全市还有望出台节水器具市场补贴政策，激励机制将更加广泛。 正在研究制定在流通领域实施对高效节水器具的财政补贴。目前研究就是在买的过程当中就会享受补贴。 新闻广播消息。 上个月本市共报告感染性腹泻聚集疫情四起，其中三起为诺如病毒，全都发生在幼儿园。疾控部门提醒，目前是诺如病毒的高发季，市民请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是急性肠胃炎最常见的病原体，传播力强，主要表现为呕吐、腹泻等。专家介绍，诺如病毒感染为自限性疾病，潜伏期为24到48小时，病程一般为2到3天，发病后1到3天是排毒高峰，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异的抗病毒药物。本市历年监测数据显示，秋冬季为诺如病毒感染高发季节，感染高峰一般出现在10到11月，目前仍处于诺如病毒感染高发期，预计本市诺如病毒感染还将有所上升，聚集性病例也将会继续出现。 新闻广播消息，国内油价昨天迎来年内的第十次下调，从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都降低125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价格将由现行的每升 5.96 元下调到每升 5.86 元。95号汽油将由每升 6.34 元下调到每升 6.24 元，都降低了1毛钱。以居民家庭小轿车50升的油箱为例，调价后加满一箱油大约可以少花5块钱。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昨天宣布投入运行，首批将中国评剧大剧院等7家剧场纳入其中作为试点，由政府出资购买剧场资源，以零场租或低场租的方式提供给文艺院团，并实行惠民票价，使剧场、院团和观众三方受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014年，北京演出市场票房收入为14.96亿元，总观众数为1012.7万人次，但红火的数字背后却存在着发展不均衡，这也是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建立的初衷。市文化局副局长吕先富表示， 北京现在注册的营业演出场所呢是104家，每年的演出场次超过200场以上的大概也就只有30家，相当多的这个剧场它的利用率并不高。 这一平台将使不同体制的剧场功能得以提升，同时还将为一些拥有原创剧目苦于高场租的文艺院团提供进入市场的机会。平台的运营方北京演出公司董事长张海军说， 很多国有的这个艺术院团它是没有自己的剧场，它叫租赁剧场，场租呢又非常高，像国家大剧院啊、现代保利剧院啊，你想要这个档期就是在这个价格贵的情况下，你还未必能够租得着这个剧场。 平台考虑到地域、人口分布、剧场利用率等特点，选择了中国评剧大剧院、北京剧院、劲松剧院等7家剧场作为试运营演出场所。劲松剧院经理石岩告诉记者， 借助这个平台呢，我们会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服务的更多，汇集的居民群众会更多。 据了解，首期平台项目的实施时间从11月3号到明年12月31号，计划推出250场演出，各艺术院团可以登录北京文化热线网站查询报名，推广剧目的票价也将实施惠民政策。张海军告诉记者， 无论什么样的演出，最高票价不能超出380，100元以下的占到50%，也就是说你1000个座有500张是100块钱以下的。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8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发改委和市质监局昨天发布2015到2022年北京市推进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未来两年本市将制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和设计导则等，这一方案也是国内首个省级发布的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体系。 北京市工商局稽查总队昨天透露，今年市工商局查处了违法直销案件9件，2006年到2014年底查处传销案件306件。市工商局今后还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重点打击以资本运作等名义及利用互联网从事的传销活动。 绿色印刷图书网上销售示范专区昨天在当当、亚马逊和京东上线，专区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3大电商和30多家出版社推出，精选了2000多种优秀青少年图书。绿色印刷是指对生态环境影响小、污染少的印刷方式。 第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明年4月将在北京举办。电影节组委会昨天启动海报征集大赛，要求应征作品体现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的办节主旨。海报征集截止到12月31号，奖项明年2月公布。 作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地，从今年起，大红门将用4年完成非首都功能调整疏解，在2017年底基本完成市场疏解。大红门区域内所有仓储物流业态将外迁转移，其他商市场全都完成升级调整，实现大红门地区由服务三北地区向满足本地市民需求的转变。 第5届前门历史文化节将于11月6号到8号举行，届时京津冀传统文化商业量宝会、鲜鱼口老字号美食节、前门文化系列图片展、前门社区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将精彩亮相。 作为第10届北京文博会朝阳分会场的活动之一，首届吉里创意与艺术嘉年华昨天在位于通惠河南侧的吉里国际艺术区开幕。市民可以在口袋博物馆通过虚拟技术参观敦煌莫高窟和秦始皇陵兵马俑，活动持续到11月8号。 闭门谢客7个月的颐和园益寿堂景区昨天重新开放，同时推出古都春晓寻访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之路主题展览。益寿堂建于光绪年间，原是慈禧太后游览景福阁时用膳更衣及休息的地方。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的空气质量5级，属于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冰、抗小夏，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2摄氏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55分发布了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前半夜，本市的平原地区将出现中度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轻雾转轻度到中度霾，平原地区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轻雾，大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您全屋，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工行卡异地被盗刷，储户资金安全如何保障？手机流量不清零有条件，改套餐后不能累积。下面是详细报道。银行与人们的经济生活密不可分，每个人手里都有多张银行卡，但您可曾想到卡不离身，卡里的钱却不翼而飞呢？胡先生最近就遭遇了这样一桩事儿：银行卡在北京的家里放着，却在上海被盗刷了近3万块钱。类似风险应该如何防范？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10月27号晚上7点多，在回家路上的胡先生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工商银行的通知信息。 短信上说我的那个工行的卡在 ATM 机上转账28200块钱。那个我当时就很好奇嘛，这个因为卡在家呢，我立刻打电话给那个工行9588，说我那个卡是在上海 ATM 机转账。 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以后，钱先生意识到要尽快给卡挂失，并且证明银行卡在北京而非在上海。 以我们小区为背景拍了很多视频，8点15左右的时候已经到了派出所，然后把卡交给了民警。 胡先生这边立了案，也给卡挂了失，那追回损失的款项会顺利吗？ 打9588客户投诉电话打了有很多，之后呢我们一直去跟那个支行去沟通的时候呢，他们倒是愿意去跟我们沟通，但是他们应该是做不了主，他们没法从支行的这个角度去给我们进行赔付，整个过程呢应该是比较繁琐。 而警方那边立案以后也始终没有消息，胡先生对此也很无奈。对于胡先生这样银行卡异地被盗刷的情况，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呢？一方律师事务所律师方志远解释说， 如果有证据证明持 泄露，而且呢确实能够证明不是他所进行的交易行为，这种情况下银行就要对储户的财产来承担一个责任。 此前有人称，如果发现银行卡被异地盗刷，要立即去 ATM 取一定的现金并打印凭条，以此来证明卡在自己身上，这个方法可行吗？方志远律师解释说，是有效的。 对，因为你在银行的这个行为呢，你自己留下了一个凭证，那么另外的那个地方使用这个卡的这个行为显然不是你的这个行为，而且也不是你这张卡，这样的话就可以证明了。 从十月份开始，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推出手机流量套餐当月不清零服务。但是呢，有网友在微博反映说，如果更改了手机套餐，剩余的流量就无法累积。这种说法是不是属实呢？记者首先联系到了北京移动客服10086。 那个不清零服务属于呢是客户现有的套餐提供的延长周期的一个服务行为，然后客户如果是变更套餐，属于改变现有的套餐，因此变更套餐后原套餐不可享受流量不清零服务。 还有什么情况下也是会清零的呀？ 就是我们送您的流量，网上买的流量直通 啊， 是那个论天算的，不是论月算的。 就是我这个手机卡在营业厅办的那个上网流量套餐，那个用不完之后会累积到下个月是吧？ 是的。 其他的就都不在这个范围内了是吧？ 对对对。 北京电信的做法和移动类似，电信的客服说， 一旦变更或者更改档位的话都不能累积了，只能一个月用。 还有什么情况不能累积了呢？ 比如您办一些流量包，它也是不符合累积的那个里边的，有些流量包累积，有些不能累积。您办流量包的时候您就问一下。 而联通的规定和其他两家有所不同，但是更改套餐之后剩余流量也会被清零。联通客服说， 咱这流量不清零是针对您不改套餐的情况下还使用原套餐，然后下月可以使用，但你要说你改了套餐了，这个流量就已经没有了。 如果说像我就是买了一些其他的额外的数据包，还有那个比如说你赠送的流量，这些会累积吗？ 都会累积，因为咱们现在目前这个不清零这个问题啊刚推出，所以说呢需要好多东西需要完善。 运营商实行当月流量不清零后，用户当月剩余流量可以转到下个月继续使用，下个月优先使用上个月没有用完的流量，但是剩余流量不能累积到第三个月，这项服务默认开通，不需要申请。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及油接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筋，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赵新店桥到锦城桥，京开高速进京西红门南桥到蔡户营桥，京通快速进京远通桥至四惠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的五环外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双十一打算买什么？ 买贵金属啊！农行贵金属11月11日限量特价，真金白银优惠多，劝君千万别错过。 这么好，我也赶紧去抢。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 惊喜连连，惊喜 喜连连。即日起，签约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扣，累积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金秋书香读者节日，庆祝中关村图书大厦成立12周年，11月4日至8日，会员读者购图书音像制品尊享8折。